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31章，嗰个玩微博嗰条友啊讲：喂，做咩啊？系咪想练过啊？你哋三个人，我哋五个人唔知抢啊！你哋系咪嫌命长啊？我笑咗一笑讲：死都要死个明白嘅。咁问李老板究竟系边一号人物啊？嗰个嘢啊笑一笑讲： 睇你个样仲想报仇啊嘛？不过我话你知啊，呢、這个李老板你啊惹唔起嘅，佢上边啊有人。搞死你仲简单过碾死一隻蚂蚁啊！你啊就冇諗咁多啦，唔係下次就冇咁好彩㗎啦。 讲完哈哈大笑，揸车就走咗啦。一时之间原地就剩得我同阿豆腐同埋诗仙。夜风就慢慢吹过，直到啲车辆一走远，我终于就撑唔住啦，个身一摇彻底就昏睡咗过去。迷迷糊糊之间，豆腐就应该将我搬咗返去。一日一夜冇合上眼，再加上冇食到嘢，又挨咗一餐咁嘅拳打脚踢，呢一觉就直接瞓到咗第二日嘅中午。我醒过嚟嘅时候，发觉係瞓喺自己嘅床上边，嗰啲衫都被剥晒啦，旁边仲打住点滴。豆腐啱啱呢就喺旁边守住。见我擘大只眼，佢松一啖气讲：哎呀，真係吓死我啊。我耷低个头睇咗一睇，发觉自己身上边啲伤就已经上晒药，有一阵好大嘅药酒嘅味道。豆腐见我唔讲嘢，佢就讲：哎，早上啊叫咗个医生过嚟睇，打完呢一针就 OK 㗎啦。我冇出声，豆腐就翘住啲手指，最后讲：哎，都系怪我啊。真系对唔住啊！我冇脾气咧，我讲：唉，算啦，你对我唔住嘅地方仲少咩？唉，有冇食噶？喂，俾啲嚟啊！豆腐就搞咗啲食嘅嘢过嚟，一路食豆腐喺度问：喂，五老陈，我哋接落嚟有咩打算呢？我讲：你觉得我仲会有咩打算呢？豆腐嘅面上边啊闪过一丝嬲怒嘅神色，讲：啲嘢啊俾人抢咗，嗰班人仲将你打成咁，一啖气我点吞得落去啊？就算你吞得落啊，我都吞唔落啊！我真系要谂办法去收拾下佢哋。我讲：唉，我只知道咧，嗰个人系姓李嘅，以前系未听过，八成可能系最近冒出嚟嘅新势力啩。呢啲人啊有枪有弹。据说啊，佢话上边仲有人，点样同佢哋斗啊？再讲个肥仔嘅窝点喺边度，我都未知咧。豆腐见到我冇报仇嘅打算，佢又觉得唔妥啊，一面疑惑咁望住我讲： 喂，唔系喎，老陈，依个咁样样唔系你嘅性格嚟噶，诶，你真系打算忍啊？ 我啊冷冷咁一笑，谂到嗰个肥仔一对阴毒嘅眼神。而家真係有一种想杀人嘅冲动，但係我将呢一个冲动禁住，冷静咁讲：君子报仇，十年未晚啊！首先一定要搞清楚佢哋嘅来路，先能够落手嘅。而家急有咩用啊？豆腐听完之后讲： 咁点样先能够搞清楚佢哋嘅来路呢？ 我话：唉，等我想好咗再讲啦，好呢阵时我只眼又系肿，身上啊青一块紫一块咁，亦都冇办法出去见人嘅。呢一年几嚟喺呢个圈子里边，我亦都识得唔少人嘅。平白无故咁冒出咗呢一股咁嘅势力，就肯定会有风声嘅。我到时打探一下，咁啊应该能够搞到嗰个肥仔嘅信息嘅。接落嚟嘅日子就平平淡淡，豆腐又搬翻嚟。继续个缩喺个梳化上边，撩住脚趾玩网友。诗仙呢，仍然都系嗰个咁嘅筋皮虫，不过佢又冇再惹出啲咩祸啦。等到身上嘅伤全部好咗，我就联络咗生意上边嗰啲朋友嚟多方打听。吓，咁啊真系俾我探听咗出有啲眉目噃。原来 我之前之所以冇听讲过姓李嘅，系因为佢哋屋企系最近几个月先介入古玩界嘅。由于财雄势大，所以咧好快就召集到一批咁嘅人。呢一家嘅李家咧就树大根深，枝繁叶茂，家族兴旺。家族里边有唔少嘅人喺度做官嘅，系典型嘅黑白两道走。呢一两年古玩市场嘅日益兴盛，俗话讲就乱世黄金盛世古玩啦。而家咁样样国力日强，已经达到咗盛世，古玩呢一行咧，自然就成为一块肥肉啦。以往深圳呢一片嘅市场系以赵家为首嘅，而家赵家倒咗台，崩息离散，李肥仔就顺势而入。据说最近仲收购咗呢个赵老头剩低嘅产业，动作系好大嘅，有呢个雷霆之势。道里边就冇咩背景势力嘅，亦都唔敢去招惹，所以咧知道嘅亦都唔多。我就打听出咗李肥仔嘅住址啦，不过嗰度啊戒备森严，有全套嘅保安系统，成个宅院都系喺监控之下。只乌蝇要飞入去，都可能要验下工定乸先。我啊将打听到嘅消息同豆腐就两个人一讲，豆腐啊讲：唉，玩完啦，唔通真系呢个暗亏，我哋就一定食硬？唉，呢、这个年头啊，一个好嘅大家族啊太重要啊，只怪我啊真系投错胎啊！独眼龙呢就好镇定，佢又讲：啊，我哋呢一次嗰件雨衣就被抢咗，用行话讲就系被食夹棍啦。做呢一行嘅有边个系未被食过啊？而家我哋同佢作对，就好似呢个浮油冚树咁，一个唔小心就玩完㗎啦。当家嘅唔系我胆细呀，我觉得我哋仲系认咗阿爸呢。豆腐听完就讲：哇，你个人点解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㗎？我哋又唔系话同成个李家嚟作对，就系搵个咁嘅李肥仔一个人报仇咋嘛。我睇呀，我哋仲系要諗过呢个神不知鬼不觉嘅办法，将嗰件雨衣偷返返嚟，顺便呢将呢个姓李嘅丙一餐，等老陈出出气。独眼龙一听完就拧晒头唔出声，表示佢又唔赞同阿豆腐嘅做法。最后两个人嘅目光就齐齐咁望向我，叫我嚟揸主意。我话讲：你哋话嘅都有道理嘅，仇啊肯定要报，呢样嘢咧我亦都要攞翻翻嚟。我哋咁样样忙咗成年，攰到只契弟咁，嗰套咁嘅雨衣我就一定要硬嘅。不过咧就唔能够冲动，一定要等待时机啊！豆腐谂咗谂，佢就出主意咁讲：啊，嗰、那个咁嘅姓李嘅咧，话唔埋肯定唔会一直喺屋企噶，肯定会有出门口嘅时候噶。我哋又可以埋伏。独眼龙咧就唔赞成报仇嘅，佢啊比我同阿豆腐嘅年纪都要大，中意啊求稳。佢啊认为赌斗嘅咧被食夹棍系常事。只能系怪自己冇本事咧，再去招惹厉害人物，咁啊即系揾死嘅啫。呢一啲话虽然有道理，但系我啊经历咗被围殴、被威胁、被抢劫咁嘅场面，呢一口咁嘅恶气不除啊，真系实在难以平复。豆腐讲完就听到独眼龙喺度泼冷水讲：，就算佢出门啊，人哋都有保镖噶，而且。包唔埋身上可能仲带枪添，咁点埋伏啊？豆腐啊闹啊独眼龙讲：，点解我平时啊睇唔出你比我仲缩窒嘅？ 我呢个唔系缩窒啊，呢个叫做啊认清现实，忍辱负重。 豆腐啊讲：，做人啊唔能够一味向现实低头噶嘛，唔系仲活住有咩意思啫？我哋眼前啊，就有一个活生生咁嘅例子啊！跟住佢指住我讲：你睇到未啊？从一个咁嘅屌丝啊，到而家个高富帅啊，就系因为佢唔向现实低头。咁啊，梗系啦，一股咁嘅拼搏嘅勇气啊，值得我哋去学习嘅。 不过呢，如果佢能够再温柔可爱一啲呢，咁就真係仲好啊。我冷冷咁讲，温柔可爱留返俾我老婆㗎嘛。咪吹点嘅冇用嘅嘢，我已经有咗计划啦。豆腐呢就一路同阿师先喺度扎边，一路讲，咪讲嚟听下。我讲唔使你哋所讲得咁复杂，唔通你哋以为嗰件雨衣一交咗出去就会安全咩？豆腐睇住我，表情系有啲呆咁讲，你讲咩意思啊？独眼龙嘅反应几快喎，佢系说咗一声，压低把声讲，当家嘅，你嘅意思系讲佢哋仲会再嚟？唔通佢哋仲想套路子？我就岌咗岌头。所谓嘅套路只系行话，倒斗嘅挖蘑菇，由于呢系人手限制，会遇到一啲大雾嘅时候，里面啲嘢好难全部都倒晒出嚟，所以呢有啲人一旦喺市面上边发现咗极品货，就会顺住呢一件货嘅货源去搵窿路，以期能够搞出佢出土嘅地点，咁样样就嚟一次二进攻。呢个行话就叫做套路子。之前由于我应承得爽快，所以姓李嗰条友呢就冇多加询问，派嚟嘅人亦系攞咗嘢就走啦。而家嗰一件咁嘅举世无双嘅雨衣喺佢手里边，我脑里边不由得浮现出《西游记》里边阿金蝉长老摸住嗰一件宝贝袈裟嘅情形。睇嚟喺嗰一边而家嘅情形亦都差唔多。有道话呢，人心不足嘅蛇吞象，等到佢哋透过气嚟，嗰个姓李嘅諗明白，肯定佢就会再嚟我呢度搵路嘅。独眼龙諗明白咗呢一层，佢就讲，咁如果真係俾佢哋及上咗，咁应该点办呢？我讲，我算咗一算时间，睇嚟可能就係呢一两日佢哋会搵上门㗎喇。既然係套路子，咁个姓李嘅就肯定会亲自露面。独眼龙諗咗一阵间讲，如果我哋早有准备，到时候将啲人拦落嚟呢係小事一单㗎啫。但係总係唔能够将人搞死㗎。就算真係打佢一餐啊，抢返件雨衣，咁佢哋以后都会嚟报复㗎喎，咁又点呢？我讲话，边个话要将佢拦低啫？豆腐听到呢度，佢就停低咗喺度扎边嘅动作。佢又话：唔拦人咁做咩啊？我话：咁啊，梗系陪住佢套路子啦。喺外边，我哋攞佢冇办法啫。落咗斗，我系有100万法可以搞死佢啊！到时我啊顺便谂个办法搞翻件嘢翻嚟。豆腐啊醒唔过嚟啦。佢又揞住个嘴惊讶咁讲，唔通你又想将佢带去援兵墓？哇，呢一招真係太毒啊，佢落咗斗，我哋基本上都唔使做乜，搵个机会偷偷消失就得啊，斗入边嘅嗰啲咁嘅天兵啊、困尸迷宫啊，一定整死佢哋啊。我就岌咗岌头就冇出声。豆腐而家听完就坐唔住啦，佢之前仲係好气愤嘅，而家佢又讲，哇，咁样样我哋会唔会真係太，我知道呢佢咁嘅心软毛病又犯啦。於是我就讲，佢嚟套路子，如果我话佢知因为嗰个地方太危险，所以唔准备带埋佢去，你觉得佢会唔会信呢？豆腐拧晒头，我又话，佢势力咁大，想要威胁我哋方法真係太多，你总唔会以为我哋以后要做佢走狗啩？豆腐系咁揈住个头讲，唔制，我就做你走狗，亦都唔做第二个嘅走狗。我一听就即刻啃亲，觉得你条僆仔将啲重点搞错咗。我冇好气咁讲，唉，得啦，不过你做我走狗同埋做佢嘅走狗有咩区别呢？豆腐啊，咳咁笑讲。咁梗係有啦，嗰个主人呢係会打狗㗎嘛，做你走狗㗎唔会打狗㗎，而且仲会有肉食添。